我国选手林恩欣在2017年亚洲举重锦标赛上荣获了三枚金牌。林恩欣选手在女子63公斤级比赛抓举和挺举项目中分别把106公斤和131公斤试举成功，名列第一，以总成绩237公斤共夺得了三枚金牌。此外，金秀莲选手在女子58公斤级比赛抓举项目中名列第二，总成绩名列第三，获得了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。吴光哲选手参加男子69公斤级比赛，分别在挺举和抓举项目中名列第二和第三，总成绩名列第二，获得了两枚银牌和一枚铜牌。